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七篇《凤凰眼》第四集。 凤凰右眼里会飞出活的凤凰。凤凰右眼里会飞出活的凤凰。哎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们这头的商户怎么从来没说过呀？ 神棍翻来覆去把这话念叨了好几遍，才想起来要抱怨。孟千姿早料到他会有此一问，答得不紧不慢。 这可不能怪商户，他们就没觉得这活重要，这只是凤凰山一带流传的名言罢了，并不是我段太婆原创的。你去百度搜搜全国有多少个凤凰山，没一百也有八十，当地人都会信誓旦旦地说什么山上落过飞过栖过凤凰。 神棍一时语塞。段文熙去完凤凰山后，随手在山谱上添加了一行当地古已有之的名言，在当时的山户眼里的确不是什么值得报备的大事，但现在看下来就觉得这行字添得意味深长。 那谱记里有段太婆调阅镇龙山山谱的记载吗？ 也调了，也有句注解叫风起龙出，但这话也很普通。 是挺普通的，但是又有点不太普通。易经里说云从龙凤从虎，那意思就是虎啸风生，所以风常伴虎出。至于龙，那是腾云驾雾，常伴雨水而出。但段文熙写的是风起龙出，恰和易经反了过来。当然了，普通人眼里云雾风雨没什么不同，所以风起龙出也并不突兀。 江恋没神棍那么抠字眼，继续往下问。 那个凤凰山有凤凰右眼有左眼吗？ 没有。我也觉得凤凰一双眼，有右眼就该有左眼，左右对称嘛。但是很奇怪，把山谱翻来翻去看了好几遍，这还真是只有凤凰右眼。 说到这儿，瞥下了一眼神棍。 怎么样，你出征昆仑之前要不要去凤凰山转一圈？ 昆仑山远在千里之外，跟昆仑一比，凤凰山可谓是近在咫尺了。神棍心里痒痒的，觉得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去凤凰山转一圈也未尝不可。下午雨仍然是没有停的架势，哗啦哗啦连绵不休，把温度都带低了好几度。这种天气正适合窝在家里伏案搞研究。房车成了个工作间，越来越多的山谱和谱记资料都传了过来，打印机咔咔的一直在打印资料。桌上铺展不开，孟千姿就以地为桌，到末了三人都席地而坐，面前铺满纸张，空气中满是纸页和新墨的味道。陆三明过来给几人送点点心小食，都迈不进脚来，只能放在门边。孟千姿偶一抬头，看到这幅场景，又是新奇，又是感慨。 以往这种活我都甩手给静松，吩咐他有了明确的结论再跟我汇报，从来不会亲自参与。但其实这种全身心浸润和投入的感觉还挺好的。 他手脚并用，越过一地狼藉，端了盘果干过来嚼。广西正被挂在北回归线上，盛产各种水果，比之别处品种更优，譬如荣安的金桔，乐业的猕猴桃，晒制成果干别有风味。 哎， 神棍忽然满脸好奇，把手中那一页打印纸给孟千姿看。 什么叫不探山呢？这凤凰山在宋元的时候是不探山吗？ 原来这些谱记按时间顺序呈电子表格状被打印出来，也确实如之前提到过的，跟图书馆的借阅记录差不多，每一行都列明了是山谱第几版、调阅年头以及调阅人为谁。但神棍拿的那张上，宋元那二三百年全部合并表格标红，只 只简单备注了几个字：不探山，圣家。 我们山鬼不是有探山和巡山的传统吗？但某些山头他们当它不存在，探山不去，巡山也不去，完全绕过。我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，这就跟租房子似的，房东把房子租给了租客，那总不能隔三差五往房子里跑吧，当然要尊重人家隐私。 哦，那意思是这个圣家租住在这个山头，你们就绕开这座山了？ 差不多吧，租住只是比方，我们并不是房东，圣家也从来没交过租金。 那为什么你们这么卖圣家的面子呢？他们住了你们就不探？ 老交情吧，好像一直以来就是这么着的，就好比山水不相逢，为什么我们从不跟水鬼打交道呢？习惯而已。 又是老交情，你们关系很好吗？ 嗯，好比那种不来往的穷亲戚，突然冒出来要米要粮，反正你财大气粗的，总会打发他们点儿。 宋元时候是不探山，那现在又能探了？ 这盛家就跟屁股上长钉似的，老搬家，一个地方住不长，住几代就要搬，有时候是从一个山头搬到另一个山头，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他们搬哪去了，可能是进城了，然后又某一天呢，突然又回到山里了。哎，最近一次啊，他们住的是八万大山，结果前一阵子又搬空了。我看看啊。 孟千姿拿过手机，点开自家的软件，过了一会儿，点点头，似乎是很满意，又把手机屏幕给江恋看。 夏老人做事挺利索的，你看，今年年初的时候，八万大山还是不探山呢，现在状态已经恢复成正常了。 他又想递给神棍看，一抬头才发现，神棍还保持着先前的姿势，不断的吞咽唾沫，那表情又是激动又是焦虑。 你怎么了？ 这个圣家是不是长灵圣家呀？ 啊，你知道他们？ 何止是知道啊！ 神棍一颗心跳如擂鼓，江令觉得这名字挺耳熟的，顿了顿才想起来，早上吃油茶的时候，神棍提过一嘴，好像也是个神秘的家族。其实光听名字就已经觉得神秘了，长灵啊！ 哼。这儿还有个人不知道什么长灵圣家，你们是不是能帮个忙，给信息同步一下？ 这信息同步体量有点大，千头万绪的。孟千姿一时也不知道该从何讲起，好在江恋也没指望他，这种事儿还是神棍讲起来比较面面俱到。神棍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 那个在有雾镇跟我一起住的室友老石，叫石家信的。”就跟长灵圣家有关，圣家、石家是由来相生的，像交缠着的麻绳，一直都是比邻而居。 神棍对长灵圣家的了解来源于两个人，一个是他早年游历西部时误下山崖，在崖底遇到的一个坠崖濒死的圣家男人，另一个就是和他同住的石家信了。事实上，在接纳石家信作为室友时，他意外得知自己的一个好友纪堂堂就是有长灵资格的圣家后人。可惜的是，纪堂堂嫁给了一个他惹不起的老公，也就是把严老七的鼻梁打断的岳峰。就在神棍上窜下跳表示要真诚采访纪堂堂时，岳峰揪着他的衣领把他扔出了门，黑口黑脸地告诉他自己家里不欢迎讨论这些不愉快的往事。神棍敢怒不敢言，为表抗议，整整半年没登过这对夫妻的门。但是岳峰根本不在意，神棍原本就是大半年才登一次门的，他还嫌来得太勤快了，爱来不来。好在石家信弥补了这一遗憾，纪堂堂的母亲爱上外人私奔出逃，所以纪堂堂是个从小就游离于大家族之外的，但石家信一直在家族内部长大，谁的性价比更高一目了然。 传说中死人与活人阴阳相隔，是没法进行对话的，要想沟通的话呢，就需要中间的媒介，而灵阴就是唯一能够自由穿梭于阴阳二界的声音。 长灵圣甲有九个不同的支系，每一支系都有一种特殊的灵，共计九种，每种灵都关系着某一类死亡的方式，比如说客死异乡的，再譬如身首异处的。而九种灵中，戮灵为首，死人的诉求可以撞响这九种灵之一，响灵声即为灵语。这灵语普通人听来怕是如地天书，只有各个支系具备长灵能力的女人才能听懂。换句话说，唯有他们能感知逝者未尽之意。久而久之，就衍生出了一门神秘而又古老的营生。他们经常被人请去，安抚逝者的不甘，倾听他们的愤怨，与现世加以化解。但奇怪的是啊，这种能力的传承毫无章法，必须是长灵者投胎生下的女儿才可以。必须是投胎啊。如果说第一胎生的是儿子，或者第二胎才生女儿，那这个能力就没了，失传了，也就是说断代了。还记不记得我早上说，这种神秘的家族不受什么近亲结婚和断代的制约？我就是想举圣家做例子来着，他们不怕断代，甚至还习以为常，一旦断代可以随便找一个女人来，哪怕是街头硬绑来的，然后呢用九种传人身上的血给她换血，大概是要帮这个女人化茧成蝶的意思吧。 化茧成蝶还能这么用吗？ 九种血，哪怕只输一种血，那血型不符都能死人吧，更何况是九种血混合，把这个女人本身的血给置换掉呢？这还不算完，行蝶变的女人和石家的男人一起，又可以生下长灵能力的女儿。还有啊，为什么圣石两家由来相生，一直比邻而居？那是因为圣家的女儿一直是嫁给石家的男人的。这个跟水鬼三姓习惯内部联姻很像，但水鬼三姓好歹各个支系的人数多呀，圣家、石家，充其量就是个寨子的规模，反复的嫁娶生育，到最后，那都是近亲了。但我每次跟老师争论，说这种事不科学，他都会不耐烦，说什么科学本来就解释不了。 说到这儿，神棍愣了一会儿，一时接不上，于是看向孟千姿。 孟小姐，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 孟千姿其实对盛家的了解还没有神棍多，或者说他对这家人从来就不感兴趣，也不想深究，所以听来的都是边角料，听神棍说起只是点了点头。 差不多吧，盛家号称能感知死人的怨气和死人对话，当初段太婆在昆仑失踪，我大娘娘急得不行，病急乱投医，还找过盛家人呢。 段小姐的事儿居然还曾经惊动过盛家人，然后呢？怎么弄的？盛家怎么说呀？ 孟千姿这阵子为了段太婆的事儿，跟高金红联系频繁，从大娘娘口中知道了不少早年发生过的事儿。见神棍这么热衷，觉得他多半要失望。 不怎么样，雷声大雨点小，排场十足，什么结果都没有，气得我大娘娘背后说他们是江湖骗子。 孟千姿对盛家人的定位是不来往的穷亲戚，偶尔上门，张口就是圈山要地。不过山鬼也无所谓，山头而已，爱占就占，不探就不探好了。受人之惠多了，难免嘴软手短，所以山鬼忽然求告上门，盛家还挺重视的。更何况山鬼家财丰厚，本就是个大金主。 九种灵中陆灵为首，他们为了表示郑重，还动用了陆灵的长灵人，母女两代，母亲叫盛什么锦如，女儿盛清平， 当时那个女儿还小呢，十几岁吧，但说什么初成长灵之力，青出于蓝，各方面的感知力都会更敏锐一点，我大娘娘也就同意了。大娘娘就依着他们的要求，把我段太婆的贴身物件呀，家里找到的散落的头发呀，总之是能收集的都收集到了，满怀希望的送过去。结果怎么着，一场折腾，什么都没有。他们的陆灵动都没动，那母女俩还言之凿凿的说什么两个可能，一个是人还活着只是找不到，第二个可能是故去了但是没有怨气，所以陆灵没感应，这不全废话吗？哼，要我看呀，也像江湖骗子。 这就有点尴尬了，神棍觉得有必要为盛家人说几句话，毕竟他颇有几个朋友是跟盛家相关的。 孟小姐啊，你也不能以偏概全，是吧？要知道啊，这盛家把灵洞叫做怨气撞灵，怨气未尽之意，撞灵以后所产生的这个灵雨呢，那是死人愤懑的诉求，不甘的声音。段小姐没有撞灵，那说明她去的还是挺平和的，是吧？ 他觉得有点圆不下去了，死于阎罗之手还能算是去的挺平和吗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一直没有吭声的江恋忽然冒出一句： 灵雨是死人的祈求 啊？是啊。 不甘的祈求？ 那当然了。 神棍觉得江恋有点奇怪，这么直白的解释都要问个不休。 盛家把这个叫怨气撞灵，你想想看啊，怨气，要是没有不甘，他哪来的怨气呀？ 原来如此，神棍一定还没有想到，不止神棍，千姿应该也没有想到，这两个人身在此山中，都对盛家太熟了，反没我这个外人看得明白。你们还记不记得，花瑶的八枚法师解读结绳记事，其中有一句话是能帮你听到徘徊在入口的人不甘的声音 啊？ 神棍毫无心理准备，他半张着嘴，半晌才结结巴巴说一句： 这怎么能一样呢？ 不一样吗？徘徊在入口，什么入口？阳间到阴间也是有个入口的吧？因为心有不甘，余怨未了，所以在入口处徘徊穿梭，希望自己的冤屈或者诉求能够被人听到，进而化解。还有段太婆去找龙骨，说是点燃龙骨可以召见来生，我们问阎罗时，他却说他也说不清楚，只知道是条入口。你如果把这两个答案结合起来看，点燃龙骨召见的就是来生入口。可是什么是来生呢？真有来生的话，人死之后的状态不就是来生的前奏吗？心无挂碍的走入来生，心有不甘的徘徊在入口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